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阵风6级左右，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2号傍晚到夜间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广播节目的内容和大家探讨各种情感问题，大家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提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可以发问题，我会看到，我会在我们的公号的后台看到大家提问的各种各样的和情感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中会解答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您首先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是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今夜私语时。关注了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我们公众微信号里介绍一些方式，可以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有我的工作微信号。那么大家还可以通过新浪我的微博来留言，关注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也可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好。 嗯，大家晚上好。 嗯，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位女生呢今年33岁，没有结过婚，是一位单身。 嗯， 那么她现在呢谈了一个男朋友，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男朋友呢已经40岁了，但我男朋友呢是有家的，我男朋友是有妻子的。 嗯， 她说问题是这样的，我男朋友的妻子啊出轨了。 嗯， 我男朋友的妻子呢早在3年前就出轨了，我男朋友知道了，他们两个人闹开了，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我男朋友才好的。 嗯， 因为他妻子当时出轨了，他非常的委屈难受，情绪很不好，那段时间很低落。 嗯， 我们俩呢是同事，一所学校的同事。 嗯， 他的妻子呢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卫生院工作的。 嗯， 那么我知道他老婆出轨，而且他老婆出轨的事情周围很多人都知道，我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几乎要完结了。 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不会和他在一起。 嗯， 我以前被别人耽误过，所以我到今天也没有结婚，我是希望我找的人可以和我结婚的。但是吧，他老婆都出轨了，闹得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依然不愿意和他老婆离婚。每一次提到这件事儿，他都说不想离婚，是因为离婚了怕孩子难受。另外他说他做不成恶人，他老婆求他了不愿意和他离婚，他做不出这种事儿来。我对他吧，我是觉得又可怜又可气。和他在一起，我不就盼着有人能和我在一起生活，他能成为我丈夫吗？我连这点希望都没有了。 别人都说男人的老婆如果出了轨是一定会离婚的， 嗯， 为什么他就不和出轨的老婆离婚呢？ 这个我觉得每一段关系都特别微妙哈，不好说。他说这个他可能刚才他说的这个判断，他是拿之放之四海，所谓好像似乎接准的那个规律来判断说这个男人为什么他老婆离婚了，他肯定会跟他出轨，为什么他却没有离？我觉得没有离，其实这是很多大部分的人看到的这个婚姻里面的一种状态，就是首先是很多时候时间长的这个婚姻里，有时候他是有亲情的啊， 嗯， 这个亲情有时候比那些所谓的他现在爱情的激情呢，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那个亲情更牢不可破。我记得我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电影，我记得原来是在哪一个手机里好像有类似这么电影，有这么一句台词嘛，说的就是来砍掉一个，就是可能比如说离开一个情人是一个什么呢，砍掉一个妻子，离开一个妻子那就是砍掉自己的一只手臂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啊，这就是亲情，他说的就是啊，我觉得这是第一，离不开他。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确实可能他背后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啊。刚才比如他提到孩子啊，或者提到什么之类的一些成本呢、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也必须不得不正视的这些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或许也是这个男的顾虑重重，就是他不愿意。还有我觉得就是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必须要指出很现实的，就是呢。那也得反思一下，可能就是你们两个的这个情感的力量还没有大到足够让他抛弃这一切来离婚的一个那个吧。他可能也在觉得，就是了，有时候或者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间多长时间的话，比如在这个时间，也许在这个时间，但就冷静下来，他也会觉得，会对某些男人来说，他也会觉得其实都差不多。打一个比方，他觉得那还不如就这个，虽然已经也有点千疮百孔了，那他也觉得那个男的将来也不见得，打个比方哈，他会觉得可能是不是也差不多，所以他觉得那还不如就在这里面将就着吧啊。还有很多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我们俩今天做节目开头探讨的一个所谓叫舒适区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婚姻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也很多时候你在这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这个惯性其实他也是不让你走出来的 啊， 就是很多人就自觉的，你想每个人要重新进入一个未知的生活，他会觉得那个风险可能比现在还大呢。 所以什么样的可能都有。 对， 我觉得既然是这位女生来问我们了，30多岁了，看来这个地方啊并不大。 对， 她和她的这个所谓的男友哈、啊，和这个男人在一所学校共同是同事。 嗯， 那么对方呢也在他们这个 卫生院。 对，看来他们这个圈子也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圈子哈、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卷入了他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当中，你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对， 现在我不知道你周围的同事是不是知道，周围的人是不是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在一个地下状态？你们又是同事，而且你们是学校的教师，这个职业也蛮敏感的。 对， 人家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你介入了人家的婚姻，对于你来说是理亏的。 对， 你且不管他妻子出轨没出轨， 对， 他妻子有没有闹得满城风雨， 对。 如果有一天你跟这个男人的感情曝光了，别人知道了之后，你可能也会出在一个满城风雨的漩涡中。 对，因为人家他的婚姻关系没有解除之前，你这个时候的介入无论如何就类似一个分水岭一样的，那个分水岭还没有那个时候，这是叫提前介入了啊、 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都做了这种心理准备了，还是你痴痴的在希望他离了婚娶了你就好了。那么你已经看得出来对方这个男人的态度并不是打算离婚的。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要把自己一直这样拖下去吗？真的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不痛苦都不会来问我们了。 对。 要不纠结也不会来问我们了。那么自己把自己置身在这样一个很被动的位置。你现在满脑子都想的是他老婆都出轨了，他为什么不离婚啊？小亮刚才分析的很对，多种原因。 对， 我们无法知道一个男人的内心，你也无法知道他对一个妻子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并不能说他妻子出轨了他可能就对妻子没有感情了，不见得是这样的。 对， 所以是你自己介入了他们之间的这份关系。我觉得这位女士，如果你还稍稍有点明智的话，你应该先撤出来。你那么想结婚，你应该去找那个能结婚的人。 对， 是不是在这样一个人这儿，你不知道要拖多久。我不知道对方这个男人到底是软弱呢，多情呢，还是这个男人有这个男人自己的情感智慧呢？就是反正这个男人 现在是两边都站着呢， 对， 妻子也在，女友也在， 对， 对吧？ 或者就是你至少要做到这样一种事情，就是如果你还对他想跟他继续在一起，你也暂时要先要撤出来， 对， 那等他说把他的事情处理清楚了再说， 对，否则你好被动， 对，是的， 你既然来问我们，那我们给你的建议就是赶紧撤出吧， 是的，是的， 别在这个漩涡里边了， 对， 将来也可能。再走下去的话，倘若周围的人又知道或者说如何如何的话， 对， 你不管人家的婚姻关系怎么样，你会很难堪的， 对 对， 真的是很难堪的一件事哈。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他说我有一个前任，我的前任和我分开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我和前任是这样的，我和前男友呢，我们俩是大学的同学，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我们在大二开始谈恋爱，我们一直到工作的第3年我们才开始分手的，那么我们在一起就待了不少的时间，而且在我的心里几乎是觉得我们从青春期的后期开始就在一起了，一直到我们长大成熟走上社会，他在我心中是一份很珍贵的恋情，但是我们在工作之后分手之前确实有矛盾，也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啊我被怀疑有这恶性的疾病，那么当时呢还没有确诊的情况下，我精神压力很大，睡觉就开始掉头发，在他知道有这种怀疑还没有能够确定的时候，他突然找了一个理由和我说分开了，那时候和我说分手的时候我的内心很痛苦，但是我很骄傲，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他是不是怕我拖累他，而且在那之前他问过我父母有没有一些疾病，有没有可能有遗传等等这样的可能哈，我内心的那种骄傲被他激发出来了，他说分手，我说那好吧，那就分手吧，我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但是说实话这件事情在我内心是一个未完结事件，后来庆幸的是我很幸运我没有得什么恶性疾病，慢慢的我也不脱发了，可能那段时间由于焦虑和心理的压力所造成的，慢慢的我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现在呢我的生活很好很平静，工作当中也慢慢的都开始顺利，开始走到了上升阶段，此刻我特别想把我这段没有能够在我内心完结的感情去做一个了结，我不一定想和他在一起，因为他当时的做法让我失望，也让我觉得对人对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可是我很想把我内心的一些话说出去，两个人好了6年的时间，我内心的那些话可能还有一些有怨气的话，没有机会说给他听，所以呢我就联络了他，没想到当他知道我联系他之后，他想方设法不和我见面，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见我，一下子就把我内心激惹了，我最近倒是开始痛苦了，而且这份痛苦吧把这几年所有我经历的事情都想起来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了结这件事儿， 他我觉得就是跟我刚才跟你分享的一个故事有点像，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已经不是对方了，他要解决他的心理问题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已经了结了，我觉得他放不下，他要非要去跟这个人去做一个见面来了结，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因为打一个比方，就这个人已经，我们无论说这个人属于那种所谓的叫陈世美式的或者什么样的，我们就打着用他的角度来说哈，只能共甜不能共苦的这样的一个男人，打个比方，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性格，那只能说你曾经遇到过了，我们即便做这样的一个定义，那而且特别是你现在又联系他跟你见面的时候，他找的过程你有逃避，说明他是不想见你的， 他想回避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更要去，那我觉得这个就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我觉得对两个人来说，在他那个角度，对那个男性那个角度，我觉得从他的角度言，可能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啊、 嗯， 他不想再去讨论这个事情，再去在这个探讨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甚至有他的打个比方，有道义上的愧疚，或者有就是他不太想去面对的一些压力跟那个羞涩哈，那、哦、他有，因为他这里面暴露出他自己曾经的一些愧疚嘛什么的啊、哦，但他不想面对，那我觉得就算了吧，不要再去勉为其难了。啊、哦，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我觉得更加的更重要的是，你要自己现在来解决自己跟自己的心情的一个关系啊、哦，解决自己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结。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不一定要非要通过去跟对方来对峙、对谈，来就一起来探讨。你可以自己来解决这个事情啊、 哦。嗯，我也觉得是，就是要完结。我能理解的是，他认为没有完结，他当时可能太骄傲了、 嗯、 哈。就是。比如说对方提分手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份自尊心，或者我们可能真的是受到了重大的那个挫伤哈、 嗯、 我们有一些人我们可能会选择好吧你离开吧， 嗯， 那我一句话都不说了是吧，我还说什么呀，你这人都这样了哈、 嗯、 就这样可能就分手了，没有一个机会两个人去探讨去讨论、嗯、很多人的分手可能都是这样的， 对， 但是我们有一些人在分手之后我们会自己慢慢的化解，比如说我们跟闺蜜说， 嗯， 我们跟家人说，我们跟可以倾诉的人去倾诉， 嗯， 我们可能不当着他的面去骂他，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人渣啊， 嗯、对， 你在我可能会患病的时候， 嗯， 你抛弃我哈、 嗯， 你选择分开，那我们可能这种话没有去指着他的鼻子骂， 嗯， 但是我们可能会跟我们亲人去倾吐，我们也用其他的方式去倾诉，慢慢的我们也就开解了哈， 对对对。 可是可能他一直没有合适的去化解自己内心的这些淤结。 嗯。 现在你要做的方式，如果你的前任是一个愿意配合，那当然是很好的。 嗯。 比如说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嗯、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三年了。 仇、哦、 啊对。我要跟你说一说哈、嗯、其实我当时挺恨你的。 嗯。 我当时真的以为我可能要生病了，有这个重大的一些疾病，然后你就打算离开了、 嗯、 我真的觉得你这么做有点不地道哈、 嗯、 但是有些人是很难承受你当面这种指责的，因为他愧对于你， 对，嗯， 在愧对于你的情况下，人家不愿意坐在你对面， 是的， 愧疚，极度的愧疚也会让一个人去回避的， 对，是的，当然了，对、嗯、 所以你还不如找其他方式，他能找什么方式呢？ 我觉得他现在就只能就是了，我觉得就是第一了，就是他是就像你刚才讲的，去跟别的人去聊这个事情， 可以和闺蜜说， 对对对， 可以和亲人说， 是的、嗯、 可以和安全的关系去说， 是的啊、嗯，去聊这个关系当年是个什么样的原因啊、 嗯， 把这整个回溯一遍。我觉得他现在更多的是想再把这个事情再来回溯一遍啊，回溯一遍中间是寻找这些他里面的这样，他觉得他有很多没想明白的地方有可能啊。那我觉得不一定要非跟这个当事者去对峙嘛，你可以通过跟陪审官去对峙也是一样的。 是的， 对， 嗯，实在不行的话。你要说哎呀我周围无人可倾诉，他是我同学同班同学、哦、那你就自己写信写纸条， 是的、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些心里边的话都说出来， 对， 没有必要再去想、嗯、要和他去对峙了， 对对对， 太没有必要了， 是的是的、 因为你可能再尝试这样去做的话，你也会更痛苦， 嗯 嗯，另外 就是他也会觉得这个事情要让他触及他曾经也不太愿意触及的一些事情啊，就跟很奇怪，就是比如说你会曾经会发现这个也确实可能涉及到有些男性跟女性的一些这种心理特点哈，比如说我曾经就是接到过好多类似这样的一些咨询，好多女孩子就特别不解，说这个男子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像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说这个男子分手突然就分手了，都不留痕迹的分了啊，就是他们很多人所以会问起一个问题，是不是有的男人就不愿意嫌麻烦，他们做一个分手的时候不像女孩子一分手就跟杜十娘的回头看十遍的那种，就是有的男孩子就会觉得哎这事儿我赶紧就一句话我不做这个事，因为他觉得善后好麻烦的，索性我就一走了之算了，你承认他可能这个事儿太自私了，太甚至有点这个不负责任，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他现实中他可能就是代表很多一种男性处理这种问题的一种方式跟心态、 哦、你说的对，就是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方式、 嗯、 我们想象当中的男人应该这时候 可能这个握着你的手啊，看着你的眼睛啊，对你说太对不起了 啊， 我很懦弱，非常抱歉，那个我决定还是离开你的生活。我们想象的，这是我们想象的桥段和情景，一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 对， 一般现实生活中，那么男生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想离开一个女生的时候，结束这段感情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不接你电话，很少再发微信，不再约你出来。你约他的时候，他对你说：“哎呀，我太忙了，我加班，我最近都没时间。哎呀，不行，我这两天有点感冒。”哎，我这个我来同学了，我要和最近我要照顾我同学，这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总而言之不见你回避，然后这样的话他觉得他不用再跟你做一个交代了。 对， 所以我们想象当中的和对方能坐下来倾心交谈，把我们内心对分手的感受，把过去那几年的情感梳理一下，不太可能。 对， 就算了吧。 对， 是吧？ 很多人希望一走了之，算了，这事儿就已经快刀斩了，马转了。 对 对， 另外有一位男士，这是一位丈夫哈，他说到的问题，他说我结婚七年的时间了，我老婆呢，过去我们结婚的前三年一直在努力要宝宝，但是因为没有要到宝宝，那么后来查出原因了，我们大概自然受孕是挺难的一件事情。那我老婆呢，又去做试管，做了两次都没有怀上宝宝，要孩子就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心病了。因为要不上孩子，我老婆本来是一个小白兔，那么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小狮子。 哦， 我老婆越来越暴躁，很厉害，而且呢处处多疑，总是觉得我有没有可能娶别人啊？我有没有可能和别人好啊？我有没有可能和别人生孩子啊？我们俩每次吵架的主题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能够安抚我老婆呢？ 这个其实对方的反应心理也是很正常，我觉得啊，就是他会觉得自己有很多女性，他觉得他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也不是歧视女性，他可能从他的角度，他觉得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生孩子嘛，打个比方啊，他可能这是他特别重要的一个，但是他觉得现在跟这个男性呢，他这个没有做到，他肯定心里其实我觉得所谓的这些不安不跟暴躁，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攻击，有某种程度上心理上他也对自己的一种不接纳，所以会导致了出现类似这种在这个男性看来很大的一些行为，这样的一些行为哈，我觉得其实怎么去，我觉得这首先第一还是要靠耐心啊，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他马上有几句话就能解决这个他的妻子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也很难。就是首先我觉得还是春风化雨吧，人家所讲的叫润物细无声的，一点一滴的啊，去解除他对待自己的这种信任感呢，解除的时候说明我是永远不会抛弃你，我还是爱你的，类似这些啊，我觉得种种这样的这些细节，这是永远这样的。那我觉得在细节方面呢，就是第一层言语上多沟通啊，行动上我觉得多关爱啊。行动上多关爱，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更多的要告诉他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俩一起来面对他啊，不说这个也不是说只是你的一个责任啊，所以会觉得就是来甚至要告诉他很多，就是打一个比方，就算退一万步来说，没有孩子不有很多夫妻生活的挺好的吗？ 对呀， 要把这些东西要告诉他，这个孩子不是夫妻两个人中间的唯一的一个尊敬恩爱的一个唯一重要的一个因素吗？啊，类似这些我觉得种种这些工作都要去做啊。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特别执着于要孩子是一件事儿，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不能要孩子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因为不能生育的问题好复杂， 对， 特别的复杂。但是通常有一些女性，她会因为我们两个人现在没有一个孩子，我就对婚姻有了那种不安全感，我就会觉得，哎呀，我们的婚姻会不会就不稳定了哈？ 对， 可能是这样。就是你的妻子，她也可能把你们现在婚姻的所有内容都寄托在要能不能顺利的怀上一个宝宝。如果你想让他，因为我觉得你对他这个丈夫对妻子的形容啊，过去是小白兔，现在是小狮子，这种形容其实说明你对妻子还是蛮怜爱的， 对， 是吧？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你能告诉他，其实真的如果没有孩子，你们的婚姻也是稳定的，就是你的妻子已经被激发了十足的不安全感，对付十足的不安全感，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肯定你对他的爱？ 对，是的， 是吧？ 对，没有办法，这个旧的已经通过这些办法一遍去加强这个对他的这种他说的这种安全感的印象。 对，另外就是如果万一你们不能有孩子的话，你们有没有过探讨？ 假如我们真的没有孩子了， 对， 假如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不再做试管了，我们也这个，或者我们也无所谓，真的要不要怀孕了？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对。 如果你们探讨了这个问题，会不会好一点？ 是的，你会让他更放心。就是你对未来没有孩子的生活也要做一个规划， 哎， 这个规划你让他感觉到其实也挺好的，他对他来说他可能就会放心一些。 对啊， 对， 你可能，你可能会告诉妻子说，哎，假如哈，我们可以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孩子的话，你看我们还能省下很多养孩子的钱呢。 啊， 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个钱，我们出去旅行， 对，啊，对， 我带你去坐游轮， 对， 我们两个人这个每次就不用再苦苦的再养育孩子了。 对， 我们就两个人老了，我们俩手牵着手，我们怎么怎么过。 对， 你看当你有了这些规划的时候，你妻子一下子就会放松了。不然的话他现在紧张，极度紧张， 对， 紧张到他生怕生不出来孩子，我的家庭会怎么办啊， 对， 我的丈夫会怎么办啊，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爱他的话，先让他宽心，当然你自己也真正想一想，假如你们真的没有孩子的话，你是否能接受这样的婚姻状态？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他确实要想好，对不对？ 要想好，也不是说为了欺骗妻子， 对对对， 而是你真的想好，你能不能接受？ 对，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你能有什么办法？ 对，或者就是说呢，我就必须要一个孩子，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我这个太太，那其实有很多办法。 对，也有很多办法。 这些办法你要我们提前要想好，然后就跟他一起去探讨来解决这个事情。 对对对，如果你们并不是光执着于我们现在就拼命的在要孩子的路上， 对， 而是假如我们俩真的不能以前的计划都不能实现了，那我们怎么办？ 对， 哎，你想这个可能你们俩的方向就调整了。 是的，是的。 好，谢谢小亮，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的今夜思语时。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方便的时间、方便的地点，在任何地点，在方便的时间，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语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盼不到你出现，爱一样如归无怨，到冰天，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明天。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 终将实现。每一滴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定的沦陷。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阵风六级左右，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2号傍晚到夜间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在节目中探讨各种情感问题，听众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回答来探讨，所以您作为我们的听友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有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您或者您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关注有这样一个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的广播节目，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名称也是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哈，今夜思雨时这五个字，今夜就是今天夜间，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关注我们发微信参与节目，在后台我可以看到大家的提问，那我们会整理之后在节目里播出，各位也可以听到，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样的 APP， 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曾小亮。 嗯， 小亮我们再来看， 嗯， 有一位女生是这样说哈，说我刚刚过30岁，我单身，我的个头1米69，然后我自己的学历研究生毕业， 嗯， 那么我自己呢其他方面条件也都挺好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好，那么在我刚刚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在这个一线的城市给我买了一个小房子， 嗯， 所以应该说我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但是呢我就是没有找到男朋友， 嗯， 我可能不是属于那种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乖巧可爱傻白甜的那种， 嗯， 我呢过去还一直有一个大眼镜戴在脸上，那当然这两年我把眼镜换了哈， 嗯， 就是别的人会觉得我是那种读书型的 女 生， 女博士 嗯，那么我的一个女朋友吧就比我大几岁哈，也其实也算是我的一个学姐，那她就一直在给我介绍，上个星期呢她就约我去他们家，他都结婚了，他都有一个小孩了，那小孩都1岁了，他约我去他们家，他丈夫的公司里有一个男生，他也约去他们家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事先他告诉我那个男生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他是问我提前要不要加微信，我说别加微信了，先两个人见见面吧，有感觉再拿微信聊，没感觉就不聊了， 嗯， 结果我一去以后吧我特别的失望，那个男生干枯瘦小，他说那个男生是一个技术大神， 嗯， 其实我觉得差远了，而且那男生说实话我真的有点看不上眼， 嗯， 之后呢我就对他说我没有看上那男生，他就生气了，他说我太挑，他说我这样的话那以后他就不管我的事儿了， 嗯， 他说那个男生有很多可取之处， 她丈夫才把那个男生介绍给我的。 嗯， 她说那个男生聪明，啊，什么努力、勤奋，嗯，反正都是一些好听的话吧。 嗯，就是外形干枯瘦小。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这样呢？就要去找比我差很多的男生呢？ 嗯， 因为我自己个子很高啊，那个男生虽然1.7米多。可是看上去似乎比我还要瘦， 嗯， 比我还要矮， 嗯， 反正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个男生的类型， 嗯， 出来以后吧，我挺失落的，一方面被他数落的， 嗯， 另外一方面为自己而失落， 嗯， 我该怎么看待我的条件在别人眼中是怎样的？ 嗯，对，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也是那个，我就老想到这些情节，就想到一个有个电视剧叫《好想好想谈恋爱》，里面也是这个剧，也是这个主人公叫毛娜，毛娜有一天也是被她表姐是被逼着去相亲，给她说介绍一个，毛娜说：“哎呦，这跟我介绍这个完全跟我。”太不搭了，对 不 对？ 嗯， 然后她关键她表姐给的这个评价就跟刚才说她是个闺蜜是吧，类似她的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一个评价，说你老挑这么挑什么之类的啊。其实嗯， 你知道吗小亮，就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嗯，你如果被媒人介绍过的话，哈， 嗯， 所谓的媒人哈， 对， 我们这个社会所谓的媒人可能是我们的好闺蜜， 嗯， 我们同事中的好大姐， 对， 我们这个父母的朋友们， 嗯， 我们的老师，这个我们的哥们儿都有可能，就是这个很多人都是蛮愿意去做媒的，因为他觉得， 嗯， 哎呀你单身啊，哎我们那儿也有一单身， 嗯， 给你们俩扯一块儿吧， 对 啊，你去见一下吧，然后很多人都有这种特失落的情绪，都会觉得， 嗯， 啊怎么就给我介绍这样一个人啊， 对， 你不知道我心有多高吗？ 对， 你没看出来我条件有多好吗？ 对， 你没有看出来我其实应该是万人追求的那个份儿吗？哈， 对， 或者你至少你没有看出来我可能是一个都市时尚女， 嗯， 你怎么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个柴火凤凰男， 对，啊， 是吧？ 对， 你怎么会想到，你怎么会把他介绍给我呢？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就是很多人在被介绍人介绍了之后吧， 嗯， 我们都会有这种心态， 对，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了刚才讲到的，一种就是了这个闺蜜或者打个比方或者她所谓的好友还其实并不是真正了解她的，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上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啊，这个很关键。就是我们经常发现，你看比如说就是打个比方，我们老家的那村里的媒婆给人介绍的时候，经常她看的都是外在的条件，她可能觉得哎呦这个家里条件还挺不错的，然后这个人呢学历还挺高，但是就是外形干枯，她不知道边边这知道这个女孩子最不喜欢的就是外形干枯，打个比方。所以说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介绍的人，他其实没有找准这个被介绍人的这个他的一个核心需求，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确实有一种就是呢，我们所谓的叫影子效应，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呢，就是自己的一个光环效应。这个光环效应就是呢，一个人在相亲的时候，肯定都是想就是把对自己的定位过高，这是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啊，哦， 嗯， 有的时候就是把对自己定位过高，觉得呢，因为没有一个镜子，每天对着那个镜子审视，你说50%我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给自己讲故事，我就是我很自信呢，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啊，哦，我觉得就是， 嗯， 我就是公主啊，打个比方，我要找的就是应该是个什么那个金城武，打个比方，类似这种类型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这个在积极的一方面来说的，这是一个人变得。很爱自己很自信的一个体现是吧，我觉得我很自信，虽然你们说我塌鼻梁，但是我就觉得我鼻梁好看，打个比方，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心态好的，也是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啊。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有时候呢，这个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呢，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心理确实又导致了确实有时候有点不切实际，不切实际打个比方，就可能因为有时候老是会有这种落差感，因为自己的实际上条件就是这样，然后遇到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我会觉得我们会看到很多类似这种婚恋电影视剧啊，好像似乎是个鸡汤型的，比如说啊，说一个愁的，最后只要你坚持你做自己，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真的是很好的。我觉得 现实中好像这确实是有难度，大家经常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但是我觉得奇迹也是还是可能会发生的。虽然你的条件可能不是那种就是马上一出来就招惹高富帅一大堆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你要是真的，你要是你愿意为这个承受这样的一个慢慢寻找的这个代价跟痛苦的话，或者这个中间的磨难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不妨继续坚持找吧，说不定会奇迹铁树开花，我觉得有可能的啊。 有的时候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做媒的人哈，介绍人哈，他是这样想的，他说这个虽然你外形条件比较好，但是呢另外一方呢其实是有一些优点你可能并没有看到，而且缘分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说不定，你看某一些人外形条件并不是很搭的两个人，他们也走到一起了， 对， 其实媒人呢就是多给你了一个机会，并不见得是对你有什么偏见，多给你一个机会， 对， 我倒是特别希望单身的人们多一点机会，多多把握，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第一眼你并不见得你能真的了解这个人啊。 对。 虽然有些人说从外形上我就把他否了。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外形第一眼我们就能看中的那个人很少很少的。 对。 特别的少。 是的。 而往往是我们在接触中感受中。 慢慢的发现，对。 对。你想一想，如果是我们在同事工作的环境里，我们和谁好了，看中了谁，那么这个往往不是第一面印象。而是你可能在工作中你了解到了这个人他的聪明果断工作能力他的性格等等这些哈， 对， 相处当中的一些感受，所以我特别希望的是单身的朋友们如果有别人给你介绍也好有这样的机会也好，你能和对方心平气和的多稍微多接触一下嘛， 对，是的， 即便 给自己点机会， 对，没人介绍给你不是说就让你嫁他的，只是说哎，你认识一下， 对， 那这样的话你多认识一个朋友有什么关系啊？有些年轻的人总是觉得在城市中哎呀我少朋友圈子，我少社交机会，你多认识一些年轻的朋友，也许你和这个人没有能成， 对， 你和瘦小干枯没能成， 是的， 但是你们成了好朋友， 是啊，所以我之前记得我还写过类似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要把相亲的机会要变废为宝，类似这么个意思，对，我记得就是了，要把每一次其实现在认识一个人你都是时间成本的，那你既然做不成恋人，至少不打不相识也能做朋友吧，那说不定这个朋友哪天成为帮你搬个煤气罐，或者你到这个什么社保局开个什么社保，这都人家都是看个牙医，打个比方，说不定都是你的一个便利条件之一了，干嘛不利用起来。 我觉得小亮对说的特别的对哈，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你多了一个朋友， 对， 也许某一天他有一个同学啊朋友啊在某一个社交场合， 对， 你们在一起了，这多好啊， 对， 所以变废为宝。 对对对，就没必要就是太固步自封先天为主，就是这个人做不成恋人就是仇人，我觉得倒没必要，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你今天就相亲的，你干枯了之后，打个比方，就对人家有怨恨感，但就干枯也不是他的错。 对，借这个女孩的咨询哈，我们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单身的朋友们，每一次相亲的时候都开开心心的去。 对。 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多认识了一个朋友。不管这个朋友可能你第一眼见你觉得哎我们怎么那么不合适啊，倒是没有，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在我们可能不喜欢的人身上去浪费时间谈恋爱。 对对对对对。 因为恋爱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可能一谈个半年三个月半年你才觉得哎呀我们就是不合适，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合适。那这样的话可能三个月半年又过去了。你可以定位我们做一个好朋友。 对，马上把它摆正。 对，就可以哈。这是比较合适的事情。 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一位问问题的呢，这是一位妻子，她是这样说哈，她说我过去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在同一所公司，后来因为我们恋爱成了夫妻之后，那么已经不太方便了，慢慢的我也就找机会调离了那家公司了， 他说现在那家公司的很多新人和刚刚来的人可能也都不认识我了，但是公司里边的一些老人呢还是认识的，我们也有微信，大家之间还会有一些联系，他说最近的情况就是这样，有以前的同事就告诉我说，我老公他们那儿新来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就总是缠着我老公，而且大家都说那个女生有点花痴，对我老公啊那份心思别人都能看得出来，他说别人告诉我说让我多长个心眼儿，我问我老公怎么样，人家告诉我说我老公没看出来和那个女生有啥关系，但是那个女生特明显，这样的话我就想问问我该怎么和老公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有一个异性对她的老公比较暧昧了，对，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就人家比如对她暧昧，我觉得这是人家只要她没有太过分，这个可能也是你也是没法去，你现在说你跑去警告她呀，打个比方哈，去干涉她，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她老公在处理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分寸啊，比如她老公在处理这个事情，她是继续了。润起这个暧昧发展呢，甚至让这个暧昧中间没有界限呢，还是他也比较明确的摆正他的这个界限，然后注意把握这个分寸，我觉得这个是造成将来他跟他这个就是这个女的就是咨询的这个女的跟他老公之间的会不会产生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跟条件啊。如果他老公打一个比方，他也继续跟这个女的就是了，他甚至享受这种小小的暧昧，打个比方哈，享受这样的，甚至这个界限我觉得把握的不清晰的话呢，那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会让他将来的会造成他两个之间的这种冲突跟矛盾啊，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他现在要去解决跟他老公的这种沟通，而不是说他其实没有办法去跑到那个所谓的去刚才说用什么办法去吓退这个女孩子，这个所谓的花痴女孩，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这个因为是人家的某种他的一个人身自由哈，他的就是只要他不过分，因为你这刚才说定位这个花痴或者这个暧昧界限，因为他不太好去定位。你比如说我们不拿个尺子说你今天多对我老公说了三句话，只能说两句话，说三句话就是过度了，这种东西不太好定义，我觉得啊，所以你没办法是从那个方面去下手的啊。 对，所以要看你跟你老公之间的感情怎么样，我倒是觉得可以适当的提一下，比如说开玩笑的提，别那么严肃的提哈。 对， 开玩笑的说一下，你们公司听说新来的有一个女生对你感兴趣啊，如何如何的， 先敲个边鼓， 可以听听你老公的意思哈。当然，你也可以适度的表达，比如说你有点点担心哦，会不会啊？有没有什么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在里面？ 对， 不提呢不行，我觉得不提心里边会一直打着鼓哈。 对， 但我们其实根本的建议是你跟你老公之间的感情一定要更好， 对， 更亲密， 对， 其实是这样的， 对， 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好，外来搅扰的因素就会少很多。 对，就是他想表达出他内心的感受，其实他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啊。 对， 因为他这种掖着藏着的，他可能慢慢的憋着，他自己也挺难受的啊。 对，下面是一位女士问道，说我结婚啊半年的时间，我已经怀孕了，怀孕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啊这个从怀孕开始我们两个人之间就一直在吵架，确切的讲是结婚这件事情就结得有点草率了，我们俩认识不到四个月就结婚，然后在结婚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为很多事情开始吵架，开始不愉快，结婚也有很多原因，我当时也着急结婚，他呢也想结婚，他父母呢答应他结婚会给他一笔钱，他好像也特别想要这个钱，另外呢他不想在他父母身边待着，借着结婚也算是脱离他父母了，他父母还挺喜欢我的，所以我们那么匆匆忙忙提出要在一起，他父母也没有说什么，而且呢兑现了承诺，也给了他一些钱，他父母早就给他买好了结婚的房子，所以我们就住在他结婚的房子里边，可是他并不顾我现在怀孕两个多月，不断的在跟我吵架，结婚以后我才发现他更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子，不大负责，如果生气了 一摔门就出去了， 嗯， 也不管我在家有没有吃的，家里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而且摔门出去两三天以后才回来， 不太会控制情绪，哦， 你问他在哪儿，嗯，他会说他在游戏厅， 嗯， 或者他在某一个朋友那儿， 嗯， 等等这些事情， 嗯， 我现在越来越失望，不想 没长大， 不想要孩子， 嗯， 也不想要这段婚姻，可是自己又怀着孕，不知道该怎么办，心情非常不好， 嗯， 每天很压抑， 嗯， 都不想和这个孩子一起再继续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我今年24岁， 嗯， 好年轻啊， 嗯，对， 嗯，怎么办呢？ 估计她老公也挺年轻，也不会很大的年纪，大概是吧？ 是吧？ 对， 对，好像看上去确实是不够成熟， 对对对，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了，就是这个现在看上去，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男的确实从这个表现看上去是不太够成熟的。 嗯， 我觉得甚至带有一种我软的老写文章，甚至带有可能是那种奶嘴男呢，甚至带有那种类似特质。所谓的这个奶嘴男，就是了， 奶嘴男， 对对对， 奶嘴男， 对，但是 小亮的普通话，我得经常 矫正一下，对，他，嗯，甚至就是有这种特质，我觉得他就是让你就是了，好像觉得在很多方面没有太成熟。熟啊，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一吵架他就突然跑到游戏厅里去了，他再待两天，但是不管他是真是假哈，我就觉得这个是确实，我觉得这不是应该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的一个做法哈。但是怎么办呢？现在就是了，因为现在你跟他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地步了哈，我觉得我觉得只有一种，就是来你选择离开，但是我觉得人生不是说什么事啪就选择离开哈。一种就是你选择继续待在这段关系里，但是那你就想办法去调整它，改善这个关系，改善跟调整它。所以我觉得那你就来，我觉得要想办法去了，就首先要找出你们两个为什么老吵架的原因在哪里啊， 嗯， 就是能不能尽量少吵架。我肯定这个吵架老吵架是一定是有些原因，对不对啊， 嗯？ 我就找出这样的一个原因来，就是呢。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呢，大家都在说这种，我估计他也会看到很多类似这种文章，都说是男人是要需要调教的哦，类似是这个。那如果人家现在还没有成长，那你就需要，如果你也是两个也不成熟，或者也是一个像孩子一样，那这个事情是有点麻烦。但是如果你稍微意识到这个关系需要往前走的话，那你就要学习开始调教他，让他从不太那么成熟变得成熟一点啊，哦。那这个调教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课题了。这个里面，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调教的技巧，能让他开始更像一个成熟的男人，像一个成熟的丈夫来承担起所有对家庭对妻子的一些责任来啊，哦，特别是在这些刚才讲的这个在怀孕期间的这种他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我觉得坦率的时候呢，那对这个女性，对她现在这个状态，确实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啊，嗯！因为怀孕的时候，我觉得她无论从她的身心来说，她一定觉得自己是很脆弱而动荡的啊，嗯。你这个时候需要丈夫更多的温存，跟这种体察了关心什么的啊， 嗯。 但是她觉得这个男的做不到，那我觉得做不到。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时候还要待在这段关系，你只有想办法，你自己去用一些办法来努力的去调整这段关系啊， 嗯。不是不可以从这段关系中走出去， 嗯， 哈，但是呢这是一件不小的事儿， 对， 因为你的身份已经在改变了， 嗯， 你和他是婚姻关系，你是妻子，他是丈夫， 嗯， 你现在还怀有两个多月的身孕，你还是一个妈妈哈，一个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宝宝，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我觉得小亮说的特别的对，这是一个， 嗯， 这是一个磨合期， 嗯， 有很多人，即便是相恋，他们是4个月进入婚姻的， 嗯，对， 即便是相恋4年进入婚姻的人，他可能也会面临这个磨合期， 嗯， 身份的改变，两个人有了自己的小家， 嗯， 然后一下子家里又突然怀了孕，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承担，丈夫的角色，未来爸爸的角色。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婚前自在惯了， 嗯， 有些人是没想过婚姻以后我要过什么日子， 还没转变过来， 还没有转变过来呢， 嗯，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觉得，哎呀，我过去我跟你约会也就是一天跟你吃一顿饭， 嗯， 我现在一天十几个小时都要面对着你， 对， 每天我都要回到这样的家里去，然后和你在一起再听你唠唠叨叨， 嗯， 哎，烦死了， 对， 有些人就会有这种感觉，他觉得就是家庭生活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有的时候女人适应环境会稍稍快一点， 嗯， 男人适应环境就不见得那么快，特别是像你这个丈夫可能心智还不是那么成熟， 嗯， 今天小亮在节目中也跟我们提到了一个 我们要成长。其实人生是不断的、不断的在成长。 对， 进入婚姻又是我们一个成长期。 对， 我们从爸爸妈妈那儿离开，脱离了原生家庭，我们自己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开始成了一家之主。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是成长，势必就有痛苦。 对，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可能两个人有时候成长它是对等的啊，有时候可能这个成长的好一点，那个成长的慢点，这就但是为了这个婚姻好好的走下去，有一方可能就需要去帮助一下对方，去带一带对方，有时候是给对方更多些包容跟理解。我打个比方，那然后自己用自己的一些智慧的方式，让这个尽量变得跟自己同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大家都希望最好能来的都是一个现成的一件成长的，可是人生哪是这么容易的，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吧，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很多人都想要很多东西，我们想要对方的关心，要对方的理解，要对方的支持，要对方的责任。但是我们在要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通常都是用一种破坏的方式在要。比如说你这个人如何如何，就是我们在抱怨对方，埋怨对方，我们在吵架，我们在摔东西，我们在把心里的这个怒火用攻击的方式说出来。 对， 其实这都不是在要。 对，我猜想他们可能之所以老吵架，甚至吵到刚才说带门就走，有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些沟通的方式导致了这样的一种表现啊？ 对，就是其实你想要的东西是对的，但是你想要的方式是错的。这样的话两个人可能这是新婚夫妇或者是很多伴侣最容易遇到的 现象。对，所以真的是我以前很深一个感觉，就是很多人在结婚之前其实要接受一些婚前辅导。打个比方啊，我是觉得很多人可能他就觉得，哎，其实你看刚才说这个女孩年龄也不大，我猜想这男孩子年龄也不会很大。 对， 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我们有感觉就结婚，但是婚姻是什么？婚姻中应该怎么去相处？婚姻中的这种模式，那婚姻跟谈恋爱是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样的。我们面对了很多现实，比如说马上他这刚一结婚，这孩子这又是一个挑战，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他们都做好准备了没有啊？在这个中年都有没有去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现在回头来看恐怕准备是不太足的。 对， 所以导致了这种种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不太建议轻言放弃，我们倒是建议借着这个机会在婚姻中好好成长。 对， 未来要做一个妈妈，那么更是需要你个人成长。 对， 能做一个好妈妈。 是的是的。 好，今夜思雨时，今天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曾小亮，情感作家曾小亮和大家的分享交流。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后去想一个